现时举办演唱会需要向康文署缴付 20% 票务收入作分红，建议调低分红比例，为期三年，减轻业界的运作成本，协助业界走出难关。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的英国首相约翰逊说，自己仍然有感染症状，会继续自我隔离。约翰逊在社交网站发布片段，说虽然已经在家工作和完成七日隔离，现时感觉好了很多，但是仍然有发烧，形容是轻微病症。因此他决定根据政府和卫生官员建议，继续自我隔离，直至退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1,381点，跌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528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8.48，瑞士法郎0.979，澳元0.601，加元1.414，新西兰元0.586，人民币7.091，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4.54美元，卖出1,617.0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一道静止风正是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有骤雨，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由2020年4月1日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0.085%，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同埋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又一位 Mirror 的成员出场。 光线引我再次回眸， 到 Mirror 的 Azure 派上他单飞的作品，灵感是源自失恋好似沉落海底那份孤独缺氧的感受。不过 Azure 说不是斋灰的，歌曲最后都是希望失意的人可以浮翻上来。作曲陈华欣、伍文芳、蔡欣源、邵建维，填词有小黑，编曲监制黄双俊。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柳应婷《水形物语》。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燕婷啊，你身上面嗰啲白毛毛系乜嘢嚟噶 ？Eric 啊，好耐都冇歌手朋友上嚟同我哋见面，我闷到发晒毛啊！ 系、 啊， 有啲乜嘢方法啲歌手唔使上嚟直播室都可以同我哋一齐见下面嘅咧？ 开 live 咯！ 好、啊，我哋一于每个礼拜都约啲歌手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盛话俱备，逆境底下咧嚟一个骚动开 live。 咁就一于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骚动音乐，骚动开 live。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嚟到礼拜五啊，今日系四月三号啊，咁喺直播室入面咧，今日敏感时刻有 Kitty， 仲有我莫莉 ，Hello 莫莉， 当然啦，系、 Hello. 啊，当然啦，你好先，当然咧，喺、电话入面都仲有个人，咁我哋都要同佢打声招呼嘅，佢就系李阿力 ，Hello Eric。 Hello Kitty， Hello 莫莉 ，Hello 各位， 你好，哎、 又一个礼拜啦， 系啊， 系啊，哇，好期待，点解呢？因为我发现我而家已经煲到冇乜好煲啦，韩剧咧系啦，韩剧又唔系好想继续睇住，因为长期睇韩剧咧，个人好似好慢，同埋佢沉浸喺嗰种嘅即系迷 假嘅恋爱世界， 系啦， 好假嘅，比较童话啲啫， 太童话啦， 童话都冇可能 嘅，所以我好期待今日睇下阿 Eric 咧有冇啲咩新剧可以介绍俾我，最我而家睇翻啲旧嘢，你明唔明啊？ 喂，但系咧系你阿力，你讲 之前当然系多咗少少旧嘢啦。咁同埋咧，因为大家都知啦，全球嘅影院都好似几乎系关得就关啦。暂时吓，隔离一阵先。咁所以咧，呢、這个平台咧，即系 N 平台咧，就突然间涌现咗好多旧戏啊。 嗯， 即系嗰啲好曾经系即系 blockbuster 嗰啲，即系嗰啲买座票房好卖座嗰啲戏。 系 咁或者有啲新嘅剧啊咁样。咁佢所以咧，其实咧即系。即係你要煲劇咧，煲戲又好咧，都唔怕悶嘅。除非你好似即係我咁已經睇到冇嘢睇，咁就慘啲啦嚇。咁但係咧、其實又唔係咁擔心嘅，因為喺而家嘅製作潮流裏面咧，亦都常常保持一種活力嘅。 嗯。 咁咧就係佢會將一啲比較著名嘅一啲大作，即係原著係小説嘅一啲作品啊，或者係一啲歷史咧，就搬上去一啲。戏剧嗰度，咁以前我哋睇呢啲好惊嘅，因为咧系史诗式啊，一睇就三个钟啊，咁譬如之前就有一套啦，咩荷里活嗰套咧都系史诗式嘅，当然佢嘅手法比较奇怪啊，咁但系都系属于描写荷里活嘅一个史诗式嘅一个写法，咁咧就睇咗个时间两个钟头九个字咧，我已经却步咗一阵先，咁、我要唞一唞气，跟住睇完第二啲先翻嚟睇佢， 冇错， 咁系啊，好惊。咁但係咧，有啲史詩式，因為平台嘅電視劇咧，佢就唔需要你煲十幾集嘅，佢有陣時咧係八集或者十集就完㗎啦。咁變咗咧，其實咧追起上嚟咧又 OK 嘅喎。如果第一季你覺得唔滿意，咁咪算咯，係咪？咁如果第一季滿意咧，譬如好似《光明書店》咁，你滿意啦，得八集嘅啫嘛，咁佢又俾多一季你睇下，你又滿意就再俾一季。咁所以咧，其實我哋有陣時咧都。可以俾多啲嘗試自己啊，即係我覺得咧，咩劇種咧都睇少少先，你覺得 OK 啦，咪睇落去咯，唔 OK 咪揾個另一套咯。咁即係平台而家有個好處咧，就大把你揀啦， 係啊， 揀到你唔夠。即係揀到你唔即係用唔曬都得嘅咁。 我所以就等阿李亞力幫我哋篩選咗，咁得我唔使錯揀咗啲嘢。 OK， 好啦，嗱咁咧我就要今日咧就想介紹一套如果大家覺得 U 即係安眠書店係 OK 嘅咧， 我 OK 啊。 其實咧你 OK 噶嘛？咁、其實咧我就幫你升級啦喎。嗱 U 嗰啲咧就係、小學級啦嚇，咁、你要升上初中噶嘛。 咩係小學級先？即係嗰個恐怖度小學級。 驚慄度，驚慄度。 O K， 驚慄度。 佢又唔係恐怖嘅，嗰啲叫心理驚慄。係咁咧就要提升少少啦。咁我今次想介紹嘅咧一套劇咧就叫《沉默的天使》。咁咧就佢係一個原著小説嘅。咁佢原著嘅英文叫 Alien List。咁嗰、個。如果是小说版的译名就叫精神病学家，咁大家听完之后呢就可能猜到一半啦。咁因为呢佢个故事背景呢就是1896年嘅。 咁咧就係喺美國紐約啦，咁所以當時咧有精神問題嘅人咧就會被稱為 alien 異形嘅，咁就唔係會唔係太空嗰啲畫畫畫嗰啲喎。 嗯， 咁咧但係有一批人咧專係醫治呢一班精神有問題嘅人嘅，咁所以佢就通常會叫呢一班醫生咧就叫 alienist 嘅。咁个小说都几著名，同埋都几好追嘅，600页都 OK 嘅，唔系好辛苦嘅啫。咁而家佢拍咗一季啦，咁大概系占小说嘅一半到啦。小说我都睇，续集我都睇埋噶。咁即系如果你真系拍晒嘅咧，佢哋肯投资拍晒咧，大概有四季到五季到就讲晒成个故事。 系而家就拍咗一季啫。 拍咗一季啫，咁就小说版嘅一半。如果你忍唔住啦，你咪快啲去买本小说。追埋嗰本佢咯，咁佢算係一個偵探故事嚟嘅。不過咧，佢就我哋通常偵探故事都走唔甩㗎啦，一定係華生同埋呢個福爾摩斯㗎嘛，係咪？咁所以咧，佢都有咁嘅人物嘅。 嗯， 咁但係佢個主要人物咧，即係代替咗福爾摩斯個啦，係一個叫做圭斯勒嘅醫生 Chrysler。 嗯， 咁咧佢就真係一個精神科醫生嚟嘅。 嗯， 咁咧佢個拍檔咧就是、一個插畫家，就是、一個叫 John Moore， 即係約翰摩爾嘅一個插畫家。 咁得與畫家有關係咧？ 插畫家你明白咧？當年咧嗰啲報紙咧係冇影相嘅。 嗯。 咁佢哋要有啲咩咧，就嗱嗱聲聲揾個插畫家喺現場睇到乜嘢就畫一張圖出嚟。 哦。 嚇、即係嗰啲係好快筆嘅。 嗯嗯嗯。 咁、有時咧，譬如法庭咧，咁佢會畫一張畫出嚟。冇相機㗎嘛，嗰陣相機都唔方便。 我唔夠知得啦， 係。咁所以咧，呢一個咧，約翰摩爾咧，其實咧佢就代替咗華生嗰個角色。 嗯。 咁佢就喺個小説裏面咧，佢係第一人稱嘅，即係我係邊個，我認識咗呢個圭斯勒醫生啦。係。咁佢又都安排咗個唔錯嘅女角嘅，就係、是、一個叫莎拉霍華嘅。咁咧佢個背景好得意嘅，佢就係紐約市第一個女警。 嗯。 即係當時嘅紐約咧，係男人世界嚟㗎嘛， 一百幾幾年啊嘛，你話 係啊，一百幾年，1896年。係咁咧，呢個女警咧特色咧就係咩咧？佢又甘心做花瓶，所以佢有呢個做花瓶嘅條件，即係佢係好靚嘅。咁但係咧，佢又要有呈現佢自己智慧同埋勇敢嘅。咁佢又要求自己嘅上，即係佢要求佢嘅上司咧，俾佢上前線咧去查案嘅。係好啦，咁最重要嘅就係、是、你老闆肯唔肯先？ 嗯， 咁佢老板系边个咧？就罗斯福。咁当时咧都系选一个警务处长嘅。咁但系后期大家知啦，呢个罗斯福咧就系、是、做咗总统嗰个罗斯福。 哦， 咁佢有好多现实当时嗰、那个年代嘅现实人物都会出现喺嗰个剧里边嘅。 嗯， 譬如我哋都知道有个摩根啦，即系嗰间银行咧吓，咁佢大有钱佬咧都会出现嘅。咁、其实佢都几特殊嘅，佢。好多书评都话咧，佢真系好仔细咁样呈现翻喺1896年嗰个年代嘅纽约市嘅一啲硬件同软件嘅状况。 哦， 吓咁点解咧？因为呢个原著呢个作者咧，其实咧佢好得意喎，佢个工作咧系个教书先生嚟。 系， 咁但系佢教咩嘅咧？教军事历史。 嗯。 即系其实我哋讲嘅鬼谷子 系 都好啦，咁呢啲背景资料啦，咁我哋讲翻呢套剧啦， 即系所谓嘅 沉默吓，沉默的天使啦。咁点解叫沉默的天使咧？咁当然就系译即系翻译嗰啲人啦，希望拉翻呢个沉默的羔羊啦。 啊， 因为沉默的羔羊有咁上下噶嘛。咁、其实佢都有啲类近嘅，咁因为佢。其實係講緊乜嘢嘅咧？嗰件案係乜嘢咧？其實就係講緊美國第一個連環殺手。 嗯。 咁你知啦，可能大家有少少印象，起碼都知道，譬如咩喺倫敦就係一個開膛手傑克嘅一個兇手啦。 嗯。 第一就係呢個世界上第一個連環殺手啦。 係。 被認定為連環殺手。咁佢嘅出現背景係1888年嘅。 嗯。 咁即係同1896年咧，其實差得好少嘅啫，即係差幾年嘅啫。 係啦。嗯。 係啦。咁咧，亦都因為咁咧，小説裏面咧就類似錯摸咗一啲大家以為嗰個係開膛手傑克漂洋過海去咗紐約嘅咁樣。咁、當然佢好快就自己推翻啦。 嗯， 好啦，咁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同呢、這個開膛手傑克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是、開膛手傑克就係專係殺啲妓女嘅。 嗯， 咁呢一個喺呢一個劇集裏面個兇手咧就係殺男妓嘅。 哦。 咁樣，咁呢個係當時嘅背景，佢應該係有一啲research 做咗係支持佢寫呢啲資料嘅， 嗯， 係啦，咁 但是呢其實好睇嘅地方呢就唔係睇凶殺喎，當然凶殺即係呢啲即係佢通常都唔會好仔細咁話俾你聽做緊咩嘅。 總之有個人死咗咁。 係死咗咁有條屍咁，而家比較現代嘅劇集呢就會都俾咗個公仔你睇下嘅。係係。即係嗰個因為嗰啲屍體嘅公仔呢係好逼真嘅。 嗯。 咁但係其實最好睇嘅地方係咩呢，因為佢呢、這個年份1896年呢喺我哋咁樣叫啦，喺呢個治安界咧，即係喺呢個警察裏面咧、 嗯， 其實孕育咗好多新嘅方法去對付罪案。 係、 嗯、孕育中嘅，咁佢、會睇，譬如而家我哋好似好常見嘅嘢咧，其實當時係冇嘅喎。 嗯， 咁例如乜嘢咧？科學鑑證係冇嘅。 係， 佢哋冇呢樣嘢嘅。 嗯， 即係當年嚇、啊，就算紐約當時紐約嚟講，當時都叫一個新興嘅城市啦，咁但係佢亦都唔係太接受呢啲所謂科學鑑證嘅東西。咁裏面劇裏面好得意，有兩個猶太裔嘅年輕人，咁咧佢哋就專攻科學鑑證，但開頭冇人信佢哋。 嗯， 咁所以咧佢哋嘅職位好低嘅。 嗯， 就搬搬抬抬嘅啫，好慘。咁後屘直至咧呢、這個佢哋成立咗個專案小組咧，就呢個 Chrysler 嘅醫生咧成立咗呢個專案小組之後咧，佢就將佢哋拉咗入嚟呢兩兄弟，咁就專係科學鑑證嘅，咁即係話咩咧？譬如佢哋揾空氣啦，即係譬如殺咗人之後嗰、那個傷口有咩空氣造成啦，咁佢哋就會花好多精神去研究啦。咁、 嗯、 另外咧，佢哋亦都講咗好多關於譬如指紋呢樣嘢，即係點樣印證指紋。咁、 嗯、 當時亦都係冇人信嘅，即係佢哋唔係好知道原來相對即係指紋咧係咁樣嘅，可以咁樣用。咁佢哋做咗好多科學鑑證嘅章節，用翻古老方法，我哋唔係用。即係用一啲現代人嘅工具擺落去，佢用翻佢啲好古老嘅方法。 係， 咁亦都有一個比較特殊嘅咧，就係精神分析啦。咁因為老實講，佢個年代咧都唔係算好普及嘅，但係啱啱咧就弗洛伊德咧就已經開始佢個論述㗎啦。 嗯， 咁亦都開始有名嘅喺歐洲。 係， 咁佢亦都有咧喺劇集裏面都會講。有一類呢啲咁嘅比較原始，我哋叫做比較最早期出現嘅所謂啲精神分析嘅方法，點樣分析佢兇手啊？點樣去揾佢究竟點解要行兇啊？或者因為大家都唔知係邊個嚟㗎嘛，因為佢好得意，佢個兇手咧係其實睇完一套一季之後，你都唔知係邊個嚟。 嗯，咁呢個會唔會喺呢套劇發生啊？因為你話佢拍咗一季啫嘛， 係啊，第二季就會出現嘅，佢追到個賊嘅，唔使驚，佢會追到個兇手。 會唔會令到人哋唔想再追個兇手噶？成季都睇唔到係邊個喎？ 唔係，佢睇到個兇手，即係我哋睇到個兇手作為觀眾。 但係佢哋就未捉到， 佢哋就未捉到個兇手，即係佢哋要，即係佢哋都要有一個過程嘅。咁、變咗佢除中間咧好多穿插咗好多。當年啊，美國紐約嗰時啊，紐約警隊嗰啲政治鬥爭啊，或者係腐敗嘅問題啊，當時嘅社會對低下階層啊，對啲新移民啊，即係嗰時好多歐洲去嘅移民噶嘛，咁佢哋都會有好多呢一類嘅描寫喺度。咁其實都係翻轉頭咧，就係、是、嗱，如果我因為我係睇小説先嘅，咁、其實我睇小説已經覺得好精彩噶本書，咁所以咧，其實咧，當佢一話會拍劇嗰陣咧，我已經係拍曬手掌。係。咁問題咧就係、是、都擔心嘅，因為其實都佢要回到去咁準確咧，即係劇組咧，其實要花好多時間同精神嘅。 係。啲景啊，啲衫啊， 冇錯啦， 啲所有嘢係啦，道具。 因為好彩嘅地方係因為原著小説寫得好清楚嘅。 嗯。 咁亦都好彩嘅咧，就係、是原著作者咧，亦都負責即係部分嘅監製嘅工作嘅。 哦，係啊。 系啊，因为佢都要征求佢嘅，佢顾问咯，你可以当顾问。 系 咁变咗睇落去咧，就好贴近原著小说嘅。 嗯， 即系基本上睇书里边，佢连嗰啲食物啊，都有呈现。因为佢好多 man， 即系好唔知点解好中意写饮食嘅嘢嘅。 系， 即系好似啲写菜谱咁样咧。 咁嗰阵时兴食咩？1896年嘅纽约， 佢嗰啲好得意。佢嗰啲嗱，佢開親會咧就要去一間好著名嘅佢呢個醫生中意去嘅餐廳啦。 嗯， 每次咧都會點唔同嘅菜式啦。 嚇， 所以啲名字我就記唔到啊，有啲法國名，有啲德國名嘅。咁、但係咧，當然即係你可以好求其咁樣求其擺碟嘢喺度嘅。咁但係喺個劇集裏面咧，又會睇到佢哋都算係我覺得 因為我唔好熟啦嚇，即係法國菜或者咩菜，咁但係睇落去咧都似樣嘅， 嗯， 即係得食得落嘅，幾好食嘅睇落去， 即係有曬擺盤咁樣 嘅。係啊係啊，唔係我哋即係比較本土啲嘅製作咧，通常都係嗰幾碟嘢啦，大家都知嘅啦，八珍食飯器就係嗰幾碟餸噶嘛，嚇每一次都係嗰幾碟餸噶嘛。 嗯，咁所以呢度都好細緻喎，即係所有嘢。 冇錯啦，其實講真就係佢比較細緻嘅，咁同埋佢個當然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好似慢咗啲喎個節奏，減兩集咁樣濃縮少少好唔好啊咁樣，咁有啲人會咁樣睇嘅，但我就覺得都可以啦，即係唔會太拖嘅，咁同埋咧因為嗰、那個嗰、那個成個氣氛佢都做得幾好，佢唔會好似尋日的羔羊咁咧一路咁樣，因為佢係比較輕少少嘅，所以我就話可以係你，如果你覺得你可以接受安眠書店咧呢一種心理經律嘅話咧，其實可以上一級睇下呢套《尋日的天使》。咁嗰啲殘殺嘅鏡頭佢都調低咗噶啦。 哦，咁 OK 係啦。 OK 嘅，冇呢個 Hannibal 咁誇張嘅。 嗯，係。我可以接受到佢嘅刺激，但係我唔需要佢太赤裸裸呈現俾我睇嗰啲血腥鏡頭。 都佢都就咗少少，同埋飾演Chrysler 醫生嗰個演員咧，其實真係好犀利嘅。 嗯， 因為佢本身係識四國語言。 哦， 咁所以佢个口音咧，佢个口音咧系好独特嘅一个口音嚟。 嗯， 吓咁同埋佢其实佢嘅成个戏剧嘅三位主要角色啦，医生、插画家同埋女警咧，其实佢都平衡得几好。 嗯， 同埋佢我哋都会觉得嗰、那个可以发展落去，就算我哋冇睇過原著嚇，我哋淨係睇呢個劇咧，我都覺得咧呢啲角色可以發展落去睇多一季咁樣。咁、所以如果大家覺得開堂手即刻太好悶啦，睇咗好多次啦已經，連柯南都有講啦，咁 就可以試下呢一套《沉默的天使》。 系啦， 我觉得听完你阿力咁讲咧，好似都几多嘢睇、即系嗱，第一季啊，净系拍咗今日十集啦。咁头先阿 Eric 讲嘅咧，佢好似乜都有啲，即系佢当然个主线就系讲查案啊，少少经历啊，一啲即系心理上面嘅嘢啦。咁但系譬如你头先讲到一啲即系比较真实啲，当时纽约1896年嗰、那个警队系发生啲咩事啊？即系关于嗰啲鉴证啊，即系嗰阵时嘅情况系。点啊？再加埋一啲细致啲，譬如你话场景啊、服饰啊，甚至一啲食物啊咁等等，好似好多嘢都可以，即系作为观众啊，都几多嘢可以欣赏下呢套。 系啊，因为佢主要系因为我可以咁样睇啦，因为如果其实好多呢套小说成功之后咧，其实已经好多公司想将佢摆上电视剧啊或者系电影噶啦。 系 咁，但系原作者都唔系太想，因为佢真系想呈现。佢裏面，因為我諗佢真係揾咗好多資料，佢連嗰啲地圖咧，即係而家佢我哋即係睇嘅地圖，紐約市嘅地圖同以前嘅地圖係唔一樣噶嘛，係嗰條橋未起嘅，起緊嘅啫，咁所以咧，佢係好花咗好多時間咧，譬如去揾地圖啦，利用嗰個地圖去寫個場景啦，咁我諗佢對如果有人同佢拍劇，佢都係有啲要求嘅，即係佢話你求其俾個假景俾我，佢又唔係太想。咁所以佢都特登咧，個劇組咧去咗好似去咗布達佩斯拍嘅，即係佢喺美國，因為美國已經冇曬呢啲咁嘅舊嘢啦，即係好難啦，除非你咩啦喺劇搭布景啊咁樣。咁所以佢個劇組特登去咗東歐嗰邊拍，希望攞翻嗰個氣氛。咁所以睇落去咧好實嘅，即係你唔會覺得文初街咁。 总之咧就抵睇啦， 抵睇， 抵睇，系啊，好啊，咁 好多 detail 睇， 今晚多谢晒你阿力啦，咁啊同我哋推介咗呢套《沉默的天使》，等我追剧咧都而家有个 idea 啦，可以试试呢套先，系啊，咁啊追完之后再同你倾过 ，thank you， 好，多谢你，拜拜， 拜拜。 旧那漫画玩具安躺于在我枕边，沉淀后幻想寂寞都花光了那 上车，相加快了路段视线，到海边呼喊出命运多变，海鸥跟斑马次次未遇见，被隔阻不需搁浅。尘封的世俗无谓的道理，人海中故地寻觅，风中起舞在世段旋律中跟你告出这滚谷迷雾的日记，同天空放任游历，兜转千次再与你停低喘一口气。流浪荡闹市，寂静新开小店那一间，凝望着漫天雾幻，我跨海再上山，食着渐渐淡，散开不可再迅速地牵挂，愿我可把感觉留在下一格，别怕要放胆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845宗。新增患者当中最少5人同酒吧群组有关。另外有3宗个案暂时感染源头未明，包括48岁冇外游记录嘅国泰南地勤人员。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患者发病之前曾经同十几名亲友出席解胃酒，会追踪当中有没有人确诊。他又话，有一名新确诊患者二月底至到三月十一号去过荷兰，但是在三月二十八号才开始发病，在港期间亦都曾经去过酒吧，不确定是潜伏期较长，亦或是在本地酒吧感染，仍然要调查。关闭酒吧的新规定傍晚六点起生效，对于怎样界定纯粹或主要售卖酒类的处所，以及如果酒吧即时转售非酒类饮品或食物，是不是不用关闭？食物及卫生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执法人员会按各相关因素判断，酒类销售占整体业务比例是可以参考的因素之一。食卫局说，如果酒楼和餐厅领有酒牌，但是主要提供膳食，酒类只是属于助餐性质，不受新指示影响。如果餐厅设有吧台，可以关闭吧台范围，在餐厅其他地方提供膳食，酒类只是属于助餐性质，亦都不受到影响。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认为，暑假前复课多数无望，强调如果要复课，必须先确保完全复工之后没有出现社区爆发。至于中学文凭试应不应该继续举行，袁国勇认为必须先做好准备功夫，包括在考试场地内台和台之间应该相距 1.5 米，厕所要有足够的卫生设施，即使休息期间考生亦都不准倾谈，如果上下午都有考试，就应该为考生提供饭盒，避免离开考试场地。他又认为，考生进入市场之前，市场必须先为他们量体温，做好健康申报记录，并且要求他们用酒精搓手液消毒，正确戴好口罩，市场窗户要尽量打开，保持通风。德国总理默克尔完成近两个星期的居家隔离，返回总理办公室工作。总理发言人说，默克尔会继续遵守社交距离规则，通过视像和音频会议管理国家。65岁的默克尔上个月22号获悉早前为他注射疫苗的医生确诊新型肺炎，他之后宣布在柏林的住所自我隔离居家工作，多次检测结果都显示他的病毒测试呈阴性。 默克爾在疫情期間民望飆升，當地傳媒的調查顯示，六成四受訪者非常滿意或者滿意默克爾的工作，評分是2017年聯邦選舉之後最高。德國目前有近8萬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1017人死亡。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1234點，跌17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2512點，跌1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4，日元108.62，瑞士法郎0.978，澳元0.601，加元1.413，新西蘭元0.586，人民幣7.091，英磅對美元1.225，歐元對美元1.079。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615.49美元，賣出1618.38美元。本港地區今晚及聽日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雨，能見度較低，氣温介乎19至21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星期日有驟雨，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下周中期驟雨逐漸減少。依家氣温20度，相對濕度9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话呢首歌系帮自己排毒嘅。唔通呢首歌系讲 上帝份上血浆，细胞变坏是难道是正常？叹息当自强难道也很正常？背痛比更想放，一时间有几重伤？但愿我可被各位一巴掌。 排毒的意思是帮自己排走一些负能量，因为阿哲说自己是一个很容易受说话，尤其是负面说话所动摇的人，所以今次就以自我价值作为他新歌的主题。作曲编曲有古词，填词谭建文，监制廖志华、谭建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吴浩康，一切正常。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政府已于3月29日开始禁止在公众地方进行多个四人的群组聚集。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我们十分明白，大部分外佣都希望在休息日同朋友见面，但现在香港正处于抗疫的重要时刻，大家有必要保持社交距离，防止疫情扩散。我亦呼吁雇主谅解目前的特殊情况，考虑同你的外佣商讨休息日安排，鼓励他们留在家中休息，或者给他们在平日而非周末放取休息日。我亦要提醒雇主，如果不给外佣休息日，或在未得同意之下而强迫外佣在休息日工作，属于违法行为。我呼吁外佣和雇主互相体谅，整个社会携手合作，尽快走出疫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ll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10:39到第二 part 嘅敏感时刻嘅时候，送走咗李亚力，不过电话度多翻个我哋嘅 Honey， 系有敏大人。 Hi， 我头先听完阿李亚力讲咧，我嗱林咧就即系短信佢俾佢啊，因为我话啦，你即系佢讲完呢个沉默的天使 啊 嘛， 系啊系啊系， 咁啊跟住有一个差唔多类型嘅，即系如果系喺 N 字头嗰代咧 ，group 埋。一個 group 嘅一個系列咧，叫做弗洛伊德啊嘛，阿 Kitty 介紹我睇噶嘛， 係，但我睇咗三集之後我就放棄咗， 係啊， 咁你又介紹敏大人 睇，因為我知道應該對敏大人會對呢套劇有興趣嘅，但可能我覺得有啲深同埋即係有啲跳嚟跳去咧，我 follow 唔到，所以我就放棄咗。 啲歐洲劇係咁樣嘅，歐洲劇對美國劇啊，即係呢個就等於歐洲版嘅《沉默的天使》啊，我就即刻。WhatsApp 咗俾阿 Eric， 我话你唔好同我争啊，我四一讲啊，就讲埋呢个弗洛伊德啦就可以。 系，因为弗洛伊德系德文噶嘛，讲嗰套。 其实佢有一个你可以转 channel 嘅。我谂我睇到第三集，我发现原来佢有英文配音嘅， 就会舒服啲系咪睇得？ 睇英文配音同埋英文字幕嘅会舒服啲咯，就好过德文不过即系啲嘴型都系有啲唔同。 好啊， 对于电影人嚟讲好难顶。 系啦，等星期一阿敏大人就同我哋讲下呢套啊。 系啦， 好啊， 好。咁啊，讲电影之前咧，即系今日咧，当然就会讲下。寻日 Kitty 就讲咗儿童节啦，因为其实听日就4月4日啦。而我咧都想讲一个节日，亦都系同听日系同一日嘅，就系清明节。其实我都觉得系几咁啱得咁巧噶。 所以有啲咩留翻听日先讲。 呢个咧好得意，我觉得即系中国嘅节日当中咧，好多节日都系用农历啊，或者叫所谓阴历啊咁样噶嘛，咁但系清明咧啊，即系旧历啊， 系 咁但系清明4月4日就系4月4日噶嘛， 系啊，有阵时会4月5日嘅呢两日其中一日 噶嘛，即系佢系用翻嗰个太阳。即阳历咁样嘅喎， 系啊系啊系啊，佢好似话系呢个24节气嚟讲啦，即系一啲嘅节日啦嚟讲系第得一个系只会计呢个西历嘅，就系清明节啦， 系 啊，就所以系一定系每年嘅西历4月4日或者4月5日。 我谂可能春分、秋分、夏至嗰啲都有机会系计翻太阳历嘅， 系， 因为佢系10月20几咁样嘅，系有。不过这个不是重点，今天你要就是讲清明啊。 是。 那是不是留在大山先讲 呢？是啦，所以其实我们今天都已经开始可以讲得的了。不过是啦，刚才问大人都讲得啱的，就是每历的4月4日至5日啦，就是因为太阳到达这个的黄经15度啊，这个的开始的时候。所以呢就会是有这个清明，咁啱这个亦都是呢汉族呢四大传统的节日之一来的。 哦，那另外那三大有没有查到是 有啊，一个就是春节啦，即是新年啦，一个就是清明节啦，一个就是端午节，另一个就是中秋节啦。 哦， 即刻后悔，哦，原来我哋知嘅。 每一个节日的食品啫嘛，谂紧 系，其实都有噶，每一个节日的食品，端午节咪粽咯，中秋咪月饼咯， 系啊， 清 明 又 咪 烧 肉， 烧肉 啊， 系啦，烧肉唔系烧衣，拜山先人食剩嗰啲。 但我想讲清明真系有嘢食噶，不过我哋可以阵间之后先讲，佢真系有一啲传统嘅嘢食噶， 系 好 系咩？但系我哋兴唔兴食噶？ 有啲我食过，我唔知你哋有冇食过，不过阵间可以讲下嘅。 好， 咁我哋讲咗清明节，我想问下你哋通常每一年嘅清明节咧会系点样过？即系会唔会真系好乖地跟屋企人去拜山啊？会唔会系啱啱好？即系有啲人系一定会坚持就系我要正日先去嘅，有啲就唔会嘅，有 啲就堅有啲就會覺得啊唔好啦，之前已經去啦，避開人群啊咁樣嘅咧。 係啊，我就前前後後咯， 避開人群。 係係、啊，每年都避開人群。 唔係心意嚟嘅，我覺得又唔一定係撞正嗰日嘅，大家辛苦。同埋其實而家拜山咧，即係同啲長輩咧，啲長輩都一把年紀，即係譬如啲姨媽啊、姨丈啊嗰啲，咁、你都唔想去咁辛苦啊。係係啊， 係咁，所以都會盡量前或者後咁樣啦。 係啦、就翻啲少人啲嘅咯。 係問大人都係啦。 嗯，系啊， 我都系嘅。咁但系今年咧，相信大家咧都更加要即系就下唔同嘅事啦，无论系人啦或者疫情啦，即系大家都真系要将就啲嘅。加上咧，其实咧今日开始啦，听日又落大雨，即系天文台都讲咗噶啦，又雷暴。咁呢几日都会落大雨，咁啊正一嘅时候可能都即系少啲人会去拜山。咁同埋咧有好多唔同嘅除咗疫情之外啦，亦都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嗰啲拜山嘅地方啊，或者啲嘅骨灰安置的场所全部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安排，所以每一个人都一定要check清楚你才会好去。因为他有讲的，即譬如好像政府下的有10个骨灰安置所，就会是清明节的前后两个礼拜都会延长开放的，即是朝早7点至晚上7点啦。所以大家即是不需要就说喂不要一定要清明这几天就一定要去啊，这样。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都会有他自己不同的安排的。咁啊，讲到拜山咧，我记得我自己当时咧，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会抢烧肉或者抢鸡食啊。拜完之后， 咦，我同你调翻转，我细个唔敢食， 点解啊？ 因为要嚟拜过啲先人咧， 系 我细个有啲惊咯。 但嗰啲都系你自己嘅祖先嚟噶嘛，你啲屋企人嚟噶嘛。 咁你细个 就谂住佢惊食鬼口水，你知唔知鬼口水边只？ 系我就话吓阿公食过嘅，咁样我就话攞翻嚟咧，我就唔够胆食咯，我硬系认住噶。 但我成日咧谂啲好奇怪嘅嘢噶，我成日会觉得咧，我就咁摆低喺个先人面前摆低咗几分钟啦，我都食唔切啦，跟住就俾后人食晒。 跟住阿妈话闻下嘅啫嘛， 即系你哋有冇谂呢啲奇怪嘅谂法噶？ 细个其实系仲有好多疑惑嘅，即系又有少少惊啦。咁但系都唔会问咁多啦。总之阿妈话咩就咩啦，即系唔好讲咁多嘢啦，都系。 唔系呢个就系人类系需要一种仪式噶嘛。即系你觉得啊，我对我嘅先人好啊咁样，咁然后你就要买一啲吓、即系美食啊俾佢。你有冇睇到今日咧？我觉得我今日喺 Facebook 度睇到一个share 嘅片段，我觉得好好笑啊！就系喺我谂系一个西方国家啦，我相信系欧洲啊咁样。咁有个阿爸咧喺屋企咧，你有冇睇嗰个啊？冇睇唔到你唔知我讲咩？嗰只呢个阿爸喺屋企同两个细路隔篱啊嘛，然后嗰个阿爸咧着到西装骨骨咁样啦。 哦，呢、這个有睇啊，知道。 跟住 就 系 咧，餐巾咧就即系正咪搭住喺隻手度咧，好似個格桑，即是法國餐廳嗰啲侍應咁啊嘛。咁、然後就幫個細路仔咧，就係、是、用酒杯咧就倒牛奶啊，就話俾佢聽啦，呢一隻牛奶咧係2020年嘅牛奶咁。咁跟住我睇到隔離條題咧，就係 share 條片嗰、那個人就話，其實人係需要有一種即系我哋 fine dine，fine dine， 我哋有我哋 fine dine 啦，啲先人有先人 fine dine 啦， 系咁，所以就系因为呢个仪式，所以好多人都会即系依照传统啦，系啦，拜山啦，食鸡啊、烧肉啊嗰啲啦，同埋就系烧家衣啦。 啊，你话 唔系烧家衣，烧命嗰啲叫咩啊？变咗做命强嗰啲叫咩？烧衣纸， 金银衣纸啦。呢个我都有一个分享，就系、是、你话啊，咁你细个会有好多疑问噶嘛？咁、我呢啲鹌鹑就唔出声嘅，咁但系我表姐咧就系好敢言嗰啲，即系每样嘢都问啊或者搏啊嗰啲嚟嘅。 但唔准多嘴噶嘛。 系啦，咁但系佢嗰次咧就系、是、好似就系烧衣咧，咪写住一袋咁样，写先人个名字，又喺上面又写一个地址咁样嘅。跟住咧，咁我表姐写完啦，咁然之后姨妈睇就，你写得唔好啊，要写详细啲噶咁样，咁跟住就唔知喺佢个地址前面有个头嗰度又加多几只字啦。咁我表姐话：咁写到点样先叫做详细？使唔使写埋银河系啊？咁样即系落喺度同佢喺度同佢争持。 唔系，我觉得好好 喎。咁你写到几详细，佢先至是收到啊？觉得咁。咁呢啲就系即系可能后生一辈同埋长辈，大家对于呢样嘢嘅睇法。 法有啲唔同啦，即係佢覺得，哎，咁你寫咗咪叫做完咗儀式咯，你又要喺度挑剔，所以拜山咧 ，post call 啦，一於 係啦，就係咁啦，佢就係咁樣解釋啦。 就係往往咧，好多後生咧，同呢個年長輩嘅人咧，都永遠中間就係有一啲差距啊嘅諗法。台灣都發生一件事嘅，咁我想問一下問大人同埋 Kitty 先，如嗱呢個古仔係發生咧，就係一個台灣個新抱嘅身上面啦，咁即系话佢啦，老公同埋佢嘅奶奶，即系呢三个人嘅故事人物。咁、好啦，就话说咩事呢？如果当你嘅屋企人，即系喺而家呢个疫情里面啦，都坚持就要话集体一大班人一齐去拜山，点都要你去、啊。咁问大人，你同 Kitty 两个会唔会都觉得哦？咁我跟去啊，即系会唔会跟住去呢？ 集 體係啦，即係成家一定要全家總動員，因為往年都會 咁啊。或者咩咁咯，前後腳咯，好似人偷情咁咯。 因為而家有限制啊，你意思係咪咁？ 係啦，因為有四人， 係啦， 但係佢哋話，如果係咪同屋一齊 住 就超過就得， 就可以一齊去啊？反正你都同屋咯。 係啦，但係因為其實咧，即係我哋以前都係，或者 Kitty 頭先都講話，譬如我啲表姐啊，係全家總動員，係成個系列噶嘛。咁喺台灣都係嘅。咁台灣我就唔知道有冇呢個限制，但係佢哋都會係想一家人一齊去拜祭咁樣嘅。咁所以如果係嘅話，佢可能揾埋嗰啲舅公啊、三姨婆啊嗰啲全家一齊去嘅話，你哋又會唔會去？會唔會過去？咁啊，敏大就話唔會啦。咁 Kitty 呢， 如果冇乜限制嘅，可能都會嘅。係啊， 但係如果有嘅話，就未必。 如果有限制就唔啦，咁費事破壞規矩啦。 係。咁話說咧，就係咧呢一個故仔就係台灣有個陳醫生咧，咁佢就喺社交平台寫出嚟嘅。咁佢就話咧，嗰個嘅新抱就覺得好無奈。話說佢就聽到佢嘅丈夫咧，就有一日就話啦：，喂，清明到啦，要去掃墓啊，因為好重要噶。全個家族每个人都要到咁讲啦，佢听到即刻已经飙紧冷汗啦。跟住之后咧，点知喺呢个时候佢奶奶就搭爹咯。咁佢奶奶就话：，诶，唔会咁倒霉嘅，即系亦都唔需要咁多理由啦。咁讲，即系同嗰个嘅新抱讲，如果你真系唔想去嘅话咧，你可以唔去噶。不过啲孙即系佢啲仔女啦，即系个新抱啲仔女。就要過嚟㗎啦，咁講，因為祖先同啲親戚啊，全部人都睇住呢件事㗎嘛，冇理由掃墓嘅時候你就唔去，唔去就等於不孝咁樣。 但係點解佢咁堅決唔想去呢？ 因為佢覺得個疫情太緊要， 都係因為同關疫情事。 係啦， 咁咪啱啱有個 B B 仔，係咪香港都有個 B B 仔啊？因為即係俾個長輩抱一抱咁感染咗。 系啦，但系佢哋可能啲老人家未必即系知咁远嘅新闻，又或者佢哋未必会理呢啲嘢噶嘛，同埋就觉得佢哋个传统观念就非常之即系咁根深蒂固，咁就令到好惆怅咯。咁跟住之后咧，佢就请教呢个陈医生咯。咁跟住陈医生咧，咁就谂咗一啲嘅方案嘅。咁我想问一下啦，如果系 Kitty 或者问大人，你又会唔会有啲巧可以即系令到说服到阿奶奶或者说服到我嘅老公唔去拜山呢？ 咁好簡單啫，佢話俾佢奶奶聽，佢確診咪得， 或者我疑似啊，我而家懷疑自己有，都係唔好累街坊啦。 係啊，啲緊急唔係嗰啲緊密接觸者咪得咯喎。 係，不過阿文大人呢個都幾有創意。系啦，但其实咧，原来咧，医生亦都介绍咗一啲嘅解释俾佢嘅，咁啊睇下佢会唔会攞嚟用。咁啊，如果即系所有嘅听众们，我唔知道你哋都会有用啦。咁啊，陈医生就话咧，其实咧可以尝试下加，即系俾多啲头先所讲嘅好多唔同嘅 information 一啲资料佢哋，俾佢知道哦，出面嘅人发生咩事啊，点样点样啊，即系真系尽量都系避开啲，唔好咁样聚集啊，咁样啦。佢就话咧喺都知道咧呢个数目系全家人一齐去做嘅活动嚟嘅，但系。只要其中一個家庭成員是有病的話，咁掃墓過程入面咧，就因為有好多唔同接觸噶嘛，例如 Kitty 攞啲香俾我啊，咁講，幫我墊走啦，咁問大人切咗只雞攞出嚟擺喺台啦，咁有好多唔同接觸噶嘛，咁佢就話分分鐘咧喺呢個過程入面就會將一啲病毒變成一個紀念品咁樣轉曬俾全家嘅人，因為全家嘅人都有機會就會接觸到呢個病菌。佢話原來世界上面係真係有啲嘅。 偏僻的村庄咧，咪会成日话突然间全村啲人死咗嘅，因为偏僻好远嗰啲。佢就话因为原来咧世上面有好多嗰啲人啦，即系一啲专家嗰啲啦，系有推测过，可能系因为病毒造成而令到佢哋全村嘅人病咗，而令到佢哋去全村就死咗咁样嘅。咁所以就即系可以加重嗰、那个腔调去吓佢咧，就话。全你话我哋不考，阵间我哋全部人确晒诊嘅时候，我哋全个家族就灭族噶咯。你谂过奶奶咁样，即系有好多呢啲嘅方法嘅，又或者会氹佢咧，就话都唔想病咗嘅时候就将啲病去感染咗俾阿奶奶你，因为其实呢一、這个成日都话嘅呢个冠状病毒咧就系长者同埋长期病患者最较高危嘅咁样。跟住另外一个啦，就会话喂。阿陈医生就氹佢咧，就话你叫佢同阿奶奶讲，将心比心。如果我真系轻咗嘅，即系我就系嗰个祖先。咁跟住之后，我见到 Kitty 同埋问大人都坚持过嚟拜我，明知呢个病毒有危险噶，我都于心不忍啦，系咪先？咁所以 即系话祖先都唔想你拜住， 系啦，你迟啲先过嚟拜我啦，咁样即系冇理由你拜拜下我，为咗以表孝心，表到落嚟。任间揾我噶嘛，咁样即系，所以佢就话会有一啲方法。 但系你呢啲好理性啊， 系佢哋唔听。 你首先咧，你系用咗好理性嘅处理方法， 系 去处理一啲唔系咁理性嘅人。 呢个系陈医生嘅方法嚟嘅，系啦。 系啊，陈医生咪就系理性人，所以其实咧。我就已經悟到啦，咁即係申報好簡單啫，淨係話俾阿奶奶聽。琴晚啊，老爺報夢俾我啊，叫我唔好去住哦。 係、哦，可能呢個即刻嚇窒咗奶奶。 喂，但係如果奶奶同你講唔係喎，今朝我咩瞓午覺嘅時候。我老公先嗌我过去攞多沓米过嚟俾佢， 咁然后你咪再瞓咯。 所以佢咪话系啊，老爷净系叫你啫，咁啊， 系 啊，老爷净系 叫你攞啲米啫， 咁啊，系啊， 咁所以咧，我唔知道啦，即系可能今年嘅清明节，即系因为太多病菌嘅关系，我唔知道会唔会每一个家庭都会好似呢个台湾嘅古仔咁样，即系遇到一啲咁样嘅即系好两难嘅情况啦，又或者唔知道你哋又拜咗山。未定系会迟啲，即系或者用唔同嘅方法去拜山啦。一阵间咧都可以讲下台湾或者香港都会建议你哋有用一啲嘅特别啲嘅方法。但系呢啲特别啲嘅拜山方法，其实咧系已经喺香港即系推出咗好耐噶， 即系上网嗰啲系嘛，揿一朵花俾佢。 就系呢啲啦。咁但系一阵间系即系其实佢详情系点样做嘅咧？系啦，一阵间咧11点新闻之后啊，我哋嘅敏感时刻咧就会再同大家倾啊。 在气馁，看见你不敢入睡。 世界拿走你的一切，留下相伴的却， 却拒绝你的拒绝。摸索黑夜，渴望却害怕光。 你迷了路，让我带你前往。 总不是孤单的，永远都被爱着， 永远都是一样美丽。 撑着伤痕坚强的人，你的微笑像太阳。 Alone but never lonely, always told you see, you're uniquely beautiful. 有翻不过的高墙，踩上我的肩膀，天空。 光等着你翱翔。你无法选择悲伤，却能选择信仰。爱是我们的力量。 回头眺望你永远的泪光。我们做事。 你从不是孤单的，永远都被爱着，永远都是一样美丽。 I see the strength in all your thoughts. You light the world with your smile. Alone but never lonely, always love you see. You're uniquely beautiful. 记得你让永恒独享。 而家听紧嘅系周兴哲啊，再加埋啊佢哋一班群星嘅歌曲叫做《一样美丽》。转个头咧，11点之后依然都会有敏感时刻。 总理默克尔完成近两星期嘅居家隔离，返回总理办公室工作。总理发言人话，默克尔会继续遵守社交距离规则，通过视像同音频会议管理国家。65岁的默克尔上个月22号获悉，早前为他注射疫苗的医生确诊新型肺炎。他之后宣布在柏林的住所自我隔离，居家工作。多次检测结果都显示他的病毒测试呈阴性。默克尔在疫情期间民望飙升，当地传媒的调查显示，64%受访者非常满意或者满意默克尔的工作。评分是2017年联邦选举之后最高。英超赛会发表声明，表示今季余下赛事不会在五月初重开，赛事直至安全才会重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1188点，跌2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503点，跌23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8.52，瑞士法郎0.978，澳元0.601，加元1.412，新西蘭元0.587，人民幣7.091，英磅對美元1.225，歐元對美元1.08。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618.09美元，賣出1617.3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一道静止风正是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有骤雨，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阿涉啊，我最近呢有铺人啊。 咩人啊？ 係铺零嘅人啊。 哦，原来是投票人，咁就要参加音乐选民有得拣啦。由四月六号开始，四大音乐节目分别有骚动音乐、轻谈浅唱不夜天、恬淡情怀，仲有音乐情人，同你玩游戏，感受做选民嘅意义。每日精选两首心水歌曲，听众登上二台 Facebook 行使投票权，投中票数最多歌曲嘅听众，更加有机会获得选民有礼心意包。每个节目和你投足一星期， 记得留意由选举事务处骂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音乐选民有得拣啊！第一个星期同你投嘅系下昼三点到五点骚动音乐， 仲要记得登记做选民啊！五月二号截止噶啦，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我是思芬，我唔知系周末有情人，我都好关心屋企人噶。我会不时提佢哋要预防病毒散播，就要妥善保养排水渠管。定期倒水入 U 型渠，然后每星期将半公升水倒入所有排水口。万一排水口遇上漏水、有臭味的情况，一定要找合资格人士检查和维修。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利。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嚟敏感時刻啦，咁啊直播室有 Kitty， 有我莫莉，仲有電話入面嘅敏大人喺度。 Hi， 敏大人。 Hi。 今日咧，我哋就講一啲關於清明節嘅嘢啊。頭先都講咗台灣有個故仔啦。咁我想問一下你哋啦。香港就四個人，即係局限咗四個人以下先至可以拜山，除咗一個屋企人，即係一齊住嘅屋企人啦。俾你估武漢又可唔可以拜山呢？因為佢哋開翻啊嘛，話佢哋陸續已經開放翻啊嘛。咁拜山。你哋又觉得得唔得咧？俾你估下， 我谂唔得啩， 系咯，都唔好住啦，系嘛， 系，我估啫，系，而家啲嘢好难估嘅， 我哋估唔到嘅， 估唔到嘅，系啦，突然间又话哦，开翻到俾你哋去咁样，系咪？ 冇事咯， 系嗱，暂时咧，佢哋咧就话咗都系唔俾去做呢一样嘢嘅，系禁止扫墓嘅，咁啊，但系咧，佢哋都有一啲嘅服务去帮呢一班嘅孝子贤孙嘅。 喂，我有听过帮人拜山，我哋之前好似有讲过呢个服务， 系啦， 同埋网上啊嘛，即刻就可以啦， 系一阵间去讲下网。上台灣嗰個去做到幾 detail 或者幾搞笑嘅，咁我哋就講緊武漢呢個先。咁武漢咧呢個嘅防疫指揮官咧都話啦，宣布就係禁止呢個嘅掃墓嘅，暫停所有嘅祭祀或者掃墓服務。咁咧全部嘅活動咧，聚集嘅活動咧都要啊，即係個時間要暫停，去到四月三十號之後先再決定嘅咁樣。咁佢就話啦，開放嘅時間就要睇下到時嘅疫情去到點樣啦。咁不過咧，佢就話雖然唔俾呢个嘅现场扫墓啦，但系佢哋又推出呢个集体扫墓服务。咁乜嘢叫集体扫墓服务咧？就系佢哋咧全部嘅市民咧，就系个全市民政府部门啊，就将统一咧个安排，就去到咧各个嘅公墓，佢哋系公墓嘅，即系唔系我哋嗰啲和合石啊嗰啲咁啦，佢哋叫公墓。咁啊，公墓嘅管理单位组织工作人员啊，去为咧安葬喺陵园入面嘅逝世即系个先人啦，举行集体嘅扫墓或者呢个祭祀仪式，即系话所有嘢都系俾翻嗰个嘅佢哋嗰个安放嗰个嘅工作人员入面做翻咁样。咁而且咧，佢哋咧就话，如果有啲骨灰嘅寄存嘅，即系可能未必已经入土为安嘅，咁点咧？咁佢都话咧喺个殡仪馆入面咧，就系咧要一啲嘅工作人员啦，咁就去集体就系帮佢哋去做呢个嘅祭祀仪式咁样。咁同一时间啦，佢哋咧都有呢个网络嘅扫墓服务啊，咁亦都咧。 希望一啲即经营嘅公务嘅管理单位咧，系应该去做一啲免费提供网络扫墓嘅服务嘅，咁样咁啊，令到大家可以咧，即系若喺网上面都可以做到呢个思念嘅效果。但系香港啦，即系头先 Kitty 都讲啦，喂，香港都有噶咁样。香港头先我都讲啦，十年前原来已经有噶咯。 嗯， 系啊，咁佢就话原来呢个喺2010年嘅时候，香港咧，我哋食环署已经设有一个叫无尽思念嘅网站。 系， 不过香港人可能咧，即系始终都觉得咧，要始终即系要脚踏实地去到 身体力行，系啦， 系啦，先至叫做尽孝。因为咧，佢都有讲，佢就话原来咧呢一个嘅下载原来系有 app 噶啦，已经，即系唔止网站、网页咁简单，你只要download 咗呢个 app 啦，咁就已经可以透过呢、這个遥佢就追思呢个先人嘅。咁跟住佢亦都有讲，佢就话呢一个嘅 app 咧，虽然即系而家暂时就净系好似话喺政府嗰啲骨灰暗场或者坟场先至会有，咁譬如你话私人嗰啲咧，你就未必会间间都有呢个追思网上嘅追思服务咁样。咁佢就话啦，其实咧2010年开始，由6月开始就启动噶啦。咁但系咧，去到咧上年嘅12月啦，只系开咗，你估有几多个先人系开咗个纪念嘅网页咯？即系后世嘅人去帮呢啲先人开咗呢一个嘅追思网页，系开咗几多个？ 有冇50个啊？ 咁啊冇十年喎、 啊，我十年啊， 十年啦、啊， 咁 啊， 咁有1000个？ 冇少多啲 多 啲，十年喎、啊，1000个嘅话，其实可以 delete 咗啦。 当每年1000个咁啊， 十年 2万个啦，我估 系2万个，18000万系啦，阿文大人咧就接近嘅， 系， 但系都冇2万。佢话暂时喺上年嘅12月截止啊，系有14140个嘅纪念网站嘅。咁佢就话啦，原来呢个点击率咧系每年下跌嘅、哦，过去3年间咧，佢已经系陆续跌紧嘅。首先咧，当2017年嗰个计法啦，2017年嘅时候佢系有67万几嘅人嘅，2018年嘅时候就跌咗啦，跌咗3万几，得翻64万几嘅啫。到呢个嘅2019年，即系上年嘅时候啦，再跌一跌，跌咗成20几万，总共得翻44万几嘅人去点击呢啲嘅追思网页嘅啫。咁跟住咧，好啦，咁啊香港就可能未必大家会太了解，或者都觉得想身体力行啦。台湾唔知系咪因为想吸引多啲人可以做网上嘅追思咧，咁所以佢哋嘅网上追思系特别可爱。唔讲我以为打紧机啊，阵间我可以俾啲 cap 图啊 Kitty 睇下。咁佢哋就话咧，原来佢哋今年台北市自己今年都取消咗一啲叫追思音乐会。原来佢哋有追思音乐会呢样嘢，而台南咧更加咧会有呢个封塔嘅措施。咩叫封塔咧？即系佢哋系会拜嗰啲叫灵骨塔噶。咁跟住之后佢就话直情又封咗呢一样嘢咁，咁就话去到亦都会限制嗰啲嘅进出啊，网佢哋嘅市民咧信众即系佢哋嘅孝子贤孙只能够摆喺佢哋可能台面可能嗰个嘅地方出面就摆咗张台，佢只能够摆喺出面就要离开啦咁样，咁跟住佢就话咧呢一个嘅好得意嘅个网上追思，佢哋已经成为咗个嘅热潮。咁佢话咧，佢哋有业者咧就推出一啲网上嘅聊天机械人，去俾你同佢倾偈，系啦，即系佢话会俾你去同嗰个嘅入面扫墓嘅人倾偈。咁有重要咧系有几样嘢嘅，首先佢俾你拣咧就系、是、你开始扫墓嘅形式系咩？咁例如就系有啲系呢个譬如呢个骨灰庵啦，或者呢个嘅敬祖啦，定系呢个嘅即系墓地，即系土葬啦，等于我哋香港嘅。跟住你 click 咗入去之后咧，佢就会话俾你睇啦，你系咪想帮佢扫墓啊？咁你就好似打机咁，只系揿一个掣。跟住你会见到侧边咧， 执咗啲树叶啊，咁样系咪啊？ 系啦，啲好可爱嘅树叶就会清走咗噶啦。咁佢清走完之后咧，佢亦都会再话好啦，而家开始系时候就拜祖先啦。 好靓、哦， 有啲 Q 版嘅鸡啊 ，Q 版嘅猪啊，菜有啲喺度。跟住，但系如果俾你拣，你觉得个仙人系咪真系会识得食啊？同埋网上、啊，我连佢哋有啲可能死嘅之前都未有电脑。 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相信嘅話，可能真係會傳統啲咯，即係起碼可能幫佢 去到个墓嗰度抹下张相啊，清洁下掹下啲草啊，咁样 系， 即系好似表达到个心意多啲，我唔知啊，真系可能要身体力行，我自己觉得啦。 其实唔止系你，我都觉得系，但系咧佢又几得意嘅，佢除咗头先所即系好似游戏咁样玩之外咧，佢仲有个群组啊。头先我就话点样倾偈咧，就系、是、原来佢个群组，你只要加咗入去，例如揿禁忌咧。跟住佢就會答你好多關於清明嘅禁忌嘅嘢啊，咁甚至乎咧有一個嘅大華鹽子啊，佢入面有個官方嘅祭祖咧，佢直情係會幫你咧喺網上誦經嘅，係啊，跟住之後就話每一個禮拜都會幫你誦呢個大悲咒108次咁話，咁、所以咧其實原來網上面咧，即係除咗香港之外咧，台灣咧都即係想吸引多啲人去做網上嘅祭祀咧，所以就即係做好多一啲創意嘅嘢，希望吸引多啲唔同嘅人用唔同嘅方法去思念啦，又或者去挂住自己屋企人啦。 除了会痛，一切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现世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再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乱流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谁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山破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离谱。世道，但至少牵手偕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乱流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撑着是你心光，漂亮的天际鲁莽，若被推倒可再装，巨匠的手不怕莽撞，贴着胶纸到尽我，像是补丁到发光。 啱啱听过系 Dear Jane 嘅新歌《银河修理员》。 啦，咁啊嚟到敏感时刻嘅直播室，咁啊有 Kitty， 有我 Molly， 仲有敏大人喺度。咁啊头先就讲咗一啲网上祭祀啊，或者有好多唔同方法，或者唔同嘅人会做嘅嘢啦，又或者叫做有啲人直情话去咩喊，即系嗰啲叫咩哭坟啊，系咪叫做？有好多唔同嘅呢啲嘅，又话搵人去代替你去做孝子贤孙啊。有啲就话代你去烧嘢嘅，系啦，即系你想烧一啲嘅金银衣纸俾佢，佢就代你去烧咁样。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又或者好多唔同嘅事啦。 你讲烧嘢咧，头先我喺即系播嗰个时候都有同我呢讲问，但系我之前咧喺台湾咧即系睇报道啦，话台湾有个年轻嘅人咧，佢就因为自己细佬过咗身啦，佢本身自己咧系做设计嗰啲噶，咁因为佢咧唔想求其烧啲嘢俾佢细佬咧，于是乎佢就自己亲手咧做咗一间好靓嗰啲玻璃屋，即系好似别墅咁样嗰啲咧，就烧俾佢。咁然后咧佢就做咗呢一门生意。咁我后屘上网揾嘅时候咧，发现佢好似喺香港咧而家都即系进军埋呢个高档嘅纸扎用品嘅市場啊，就話咧佢哋用嗰啲材料咧係唔會有啲黑煙啊，同埋所有嘢咧都係勁精美嘅，即係所有嘢都可能合比例啊咁樣。咁最感動嘅一個， 如果合比例嘅話，我要燒間屋咪即係整間咁大， 即係你間屋裡面嘅嘢合比例，即係每張凳大過個人咁樣啦。跟住佢話最感動嗰個或者佢最深刻嗰個咧係話用咗幾萬蚊啦，即係嗰家人佢話就想請佢咧幫佢做一個鋪頭，係一間食肆。是的，那为什么要烧一间食肆给他呢？他就说原来呢过了身那个人呢，他在旺角呢租了一间铺，准备呢就做食肆大展拳脚的。但是他不幸呢因为即急病就离开了，那当时才四十多岁而已。那他家人就想即帮他圆了心愿，于是乎就烧一间铺给他，还要是一间很漂亮的，就找了这个人去帮手。那我觉得都是即一份即最后的礼物或者心意咁样咯， 我成日都希望佢哋系真系最后尾系真系可以得到 收得到系咪？ 系啊，因为我哋世人仲系用咁多心思咧，佢帮佢搜罗咁多唔同嘅物件翻嚟。咁好啦，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即系每一个世人都希望有好多唔同心思去喺唔同嘅习俗或者唔同嘅节日方面噶嘛。问大人一开头都有讲过咧，就系话喂，清明节有啲咩食噶咁样？ 哦，系 系啦， 有冇应节食品？ 有冇应节食？其实系真系有噶。咁佢话咧就根据岭南大学中文系嘅讲师萧恩浩博士，佢就话啦，香港人咧受广东嘅地区文化影响啦，大多数都会食一啲叫做客家鸡屎藤嘅茶果，我唔知道你哋听过未？ 有， 我都食过， 系啊， 咁跟住之后佢话，譬如福建、台湾等地嘅人就会食呢个叫福建春卷，又名叫润饼。 哦， 润饼喺台湾我成日好多唔同地嗰啲叫咩啊？夜市嗰啲摊嘅，我唔知系咪就系嗰只嘅润饼啦。咁但系香港嘅鸡屎藤嗰啲咧，就真系成日喺围村嗰啲见到绿色一撇，好似茶果嘅物体。 系啊， 系啦。但系其实我唔系好得噶咋。 佢有啲咸，有啲甜。你记唔记得我哋嗰次去林村嗰度拍嘢，咪有啲呢啲卖咯？ 系啊，我就系记得啊，就系正想讲俾你听。 系、啊， 但系其实我当初我之前都同阿 Kitty 讲咗话，我唔好呢啲嘅。但系到嗰一次咧，同埋我觉得咸嘅话好奇咧，因为我通常食开花生啊嗰啲噶嘛， 或者红豆啦。 糯米糍 feel 啦，总之就咁跟住之后，嗰次食呢个萝卜，佢真系几好食嘅。 系啊，萝卜丝馅喎。 系啊，咁除咗呢个之外啦，咁咧原来咧喺内地咧，唔少人会清明嘅时候食一啲类似叫丝庵嘅物体。 哦，哎呀，我之前听过，食过，我食过啊。 你有冇听过呢样嘢？ 我冇听过喺清明度食丝庵。但系我知道呢样嘢系几容易，即系食完之后会容易肠胃炎啊嗰啲，因为佢系都几污糟，或者好容易有菌咯。我试过食完之后发烧，我之后冇再够胆食过。 我就觉得佢好血淋淋啊，所以我就唔敢食 啦。 问大你知咩叫丝庵啊？ 我听过啊， 系佢一个贝壳类嘅嘢咯， 冇见面啊， 系啊系啊系啊， 佢 系、 一个贝壳咁， 贝壳咁样嘅，咁佢就话咧，其实咧，佢话唔系因为清明，即系因为有任何习俗或者节日上面扯上关系，而今晚原来嗰阵时系当造。 吓，丝庵都有当做嘅， 系系啊，跟住佢就 繁殖嘅时候， 系啦系啦，佢就话咧，原来喺佢哋咧有一个民清明嘅时候啦，有个民间习俗啦，叫做清明雷丝，即系个丝庵啦，个雷啊，个雷丝，端午就虾，重阳时节就吃爬爬咁咯。 哦，系啦，即系佢就清明就食呢个丝庵，端午就食虾，重阳节嘅就食嗰啲扒嘅，可能鸡啊、猪啊，即系嗰啲咯，咁嘅意思。嗯、好啦，咁啊，最后啦，讲一讲呢一个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有啲人话咧会放风筝啊，清明节嘅时候。 清明節知道，冇乜喎，或者冇见过咯，冇少见咯。 系啦，但系我只会知道啲人会去郊野公园放风筝，但我唔知关清明节事嘅。但 系我谂系以前系好宽阔嗰啲咧，可能系即系唔系我哋香港嗰啲，好似话斋公务式嗰啲啦 吓， 即系排排坐啊，唔系即系排排撞嗰啲啦。 系 佢可能系。喺个山度突然间有个坟，咁你咪可以放下咯。 系可能系咁样。咁佢都有讲，佢就话原来咧清明嘅时候，有啲人会再郊游嘅时候放风筝，又或者可能喺个坟附近啦。即系如果当然系劲大嗰啲啦，佢就话 劲大嗰啲 系啦。佢话原来源于民间有一个说法，就话清明节嘅时候咧，又讲就话鬼门关原来会暂时就开放。咁所以以前嘅人。系啦，唔封啊！佢哋反而唔封嘅，反而开关。咁跟住系啦，佢就话，所以古人咧会藉住咧慰问已经死去咗嘅亲人，咁就会可能写啲字上去个风筝嗰度，就放上去，希望就可以近啲个天，咁等佢上面天上面嘅亲人可以睇到佢哋写啲乜嘢，系啦，一啲字条或者一啲祝福或者寄语嘅说话咁样咯，挂念嘅说话。 这首歌是命中注定的 It's meant to be 貌似我一足惊世价值迷惑你粉丝不会免疫是他一超于一切领域是他一位位独有魅力无论我甘心不怕受死臣服你最佳姿态理力是他一超高质最究极最佳出发 姿态最完美，谁都不对我嫌弃。会考即使得最美，用错字眼不会死。粗糙也善美，受往哀都最快忘记。大造是我的印记，大造令你心也喜。 最有个性是会处理之过这身体总有重力那碎警报你最爱是我那被别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关闭酒吧的新规定，傍晚六点起生效。酒吧、酒馆以及餐厅内主要用作卖酒的范围要停业14日。尖沙咀部分酒吧下午已经没有营业，警方和食环署晚上在尖沙咀一带巡查。有酒吧负责人不满政府政策反复，令业界步步为营。停业期间将会损失近30万元。有酒吧餐厅的厨房设在吧台范围内，负责人批评新规例不清晰，一般餐饮生意都不敢做。对于如何界定纯粹或主要售卖酒类的处所，以及若果酒吧即时转售非酒类饮品或食物，是否不需要关闭？食物及卫生局回复查询时表示，执法人员会按照各相关因素判断。酒类销售占整体业务比例是可参考因素之一。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接受本台专访时形容，新型肺炎疫情在本港已经进入危险状态，不容乐观，相信很快会有过千宗确诊个案。身兼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成员的袁国勇又说，有官员对疫情仍然好像很乐观，他引述俗语称是不见棺材不流眼泪，强调疫情有如森林大火和海啸，不能够掉以轻心。袁国勇相信现时政府所有可以增加社交距离的防疫措施都是有效，措施永远都是越早做越好。 希望大家明白特首和政府都面对困难，每个措施都牵涉很多细节才可以落实。袁国勇说，可能很多人认为政府做得很慢，但背后是有理由，包括涉及业界意见，希望市民理解。本港新增4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845宗。新增的患者当中最少5个人和酒吧群组有关。另外有3宗个案暂时感染源头未明，包括48岁无外游纪录的国泰南地勤人员。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患者发病前曾经和十几名亲友出席解胃酒，会追踪当中有没有人确诊。他又说，有一名新确诊的患者2月底至3月11号去过荷兰，但在3月28号才开始发病，在港期间亦都曾经去过酒吧，不确定是潜伏期较长抑或是在本地酒吧感染，仍然要调查。内地维权律师黄全章原定4月5号刑满获释，他的妻子李文竹表示，黄全章的姐姐黄全秀下午被警员警告不准他到监狱接黄全章出狱，又说即使到了都不会接到人。李文竹说，济南任城监狱发生疫情，所有出监狱的人士都要在户籍地隔离，黄全章必须被送到户籍所在地济南隔离14日。警察向黄全秀表示，完成隔离期之后，黄全章就自由，亦都可以离开济南。李文竹认为，当局是借疫情非法限制黄全章的人身自由，他担心监狱里面可能已经爆发疫情，黄全章或者已被感染，当局却不容许家人探望，质疑是掩盖真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1,112点，跌3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493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8.55，瑞士法郎0.979，澳元0.601，加元1.414，新西兰元0.586，人民币7.095，英镑对美元1.224，欧元对美元1.07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13.8美元，卖出1,616.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有骤雨，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异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好，星期五晚我哋有性情中人嘅环节啦，莫莉。今晚我哋继续邀请到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主席 Anna 咧，同我哋倾偈嘅。Hello Anna， 嗨，大家好。 系， 好开心听到大家嘅声音啊，而家好珍贵啊。 系啊，我哋每个礼拜五都有一个约会。 系啊， 上个礼拜咧就讲咗个咧，即系我哋好关心嘅问题啦，就系香港年青人同埋小朋友嘅一啲关于性嘅问题。 系 啦，今个礼拜。 就话延续落去嘅、哦。 系啊，我哋都想讲下中年人咯，嗬。 嗯。 啊，就应该都系我咁上下年纪啦。咁系啦。咁其实咧，去到中年嘅时候咧，我哋都可以分下中年嘅女性或者中年嘅男性咁样去讲啦。所以睇下女性啦，我哋都系女人啊。 嗯。 即系讲下女人先吓。 好。 咁其实咧，我哋都系睇翻啦。其实家计会成日都有啲研究咁样嘅。 嗯。 啊，咁我哋睇到咧，佢喺即系前两年咧，有啲嘅研究都揾到咧，即系一啲大概有千几份嘅问卷啦，都最大年纪去到49岁啊。但系当然入边都即系我哋叫 adult females， 之前系啲青少年，而家去到 adult 啦，成人噶啦吓，即系唔系净系中年，系成人嘅女性。咁19至49岁度咧，咁我哋发现咧，系千几个人当中咧，都差唔多有40% 咧，都会起码有经历一种嘅性障碍咯。 是咩啊？ 系、啊、 任何一种啊，系咪？ 系啦，任何一种，即系起码都会有一。有一種性障礙，咁性障礙當中咧，女性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如果大家即係聽眾又喺度聽緊我哋性人中人嘅話咧，都大概知道啦。咁嗰個性周期嘅反應就係、是、一係首先由你嘅慾望開始，然後就性嘅喚起，咁、然之後就性高潮，跟住就小腿期咁樣嚇。咁、我哋發現咧喺性喚起嘅第二個階段啦，你有咗慾望，跟住喚起你嘅性慾望嘅時候咧，即係性興奮嗰個階段咧、女性通常係點樣嘅？個身體會唔會變化噶？通常都是个阴道会有湿滑的嘛，是吧？所以呢或者到高潮的时候，咁即是去到最高峰就有啲高潮的状态，或者一开始有啲性的兴趣先。咁我哋发觉就是呢几个关卡呢就会出现咗一啲问题，有啲嘅女性可能对性冇兴趣，有啲可能是话呢嗰个阴道呢是唔会有咩润滑分泌，有啲就话根本感受唔到有高潮咁样。咁呢个即係好传统地跟返传统性周期反应去界定呢啲咁样嘅性障碍嘅。咁但係当然我哋即係呢个研究当中都係提到呢，佢用返传统嘅性周期反应咁样去讲返一啲女性可能喺嗰个成个性周期反应嘅过程遇到嘅一啲嘅情形囉。咁当然当中都有分析到呢，其实呢啲嘅因素即係点解会係咁呀？大家想唔想想到其实即系如果遇到呢啲咁嘅情形，冇咗性嘅兴趣啊，唔湿滑啊，或者系冇一个高潮嘅感觉，大数多数会有啲咩因素造成啊？ 紧张 啊，系啊，紧张可能 系对方嘅问题。 系啊，哎呀，好 嘅对手啊，所以冇兴趣。 系啊，都有啊，绝对有呢啲因素吓。咁当然喺个研究当中咧，因为都系问翻啲女性当中嗰啲即系调查翻嚟咧，就睇到咧。原来呢是真的如我们之前说很多因素影响一个人的性欲的。第一呢，原来呢是没有工作做啊。 嗯。 啊、即是没有工作做，可能个人会比较 depressed 啲啦，系咪？咁可能即系焦虑一个人，或者其他嘢系可能充斥咗呢个人咧，变咗喺个性方面或者生命力方面都会降低。 我都系噶，譬如你成日都谂住呢个问题，系咯解决唔到咁样，你都冇心机谂其他嘢。 系啊， 饭都冇得食啦，就嚟。 唔系咯， 咁所以呢个原来咧系即系工作，原来系咁紧要嘅一样，即系其中一个因素啊。第二咧就系、是、即系曾经试过堕胎咁样， 嗯、 啊都会令到有呢啲咁样。 哦，因为佢恐惧。 系啦，或者佢堕胎已经造成咗对个身体，佢可能会有啲唔同嘅睇法又好，或者直情可能佢有啲心理上会觉得自己唔系一个佢觉得想象一个咁嘅状态嘅女性嘅身体咁样吓。仲有咧第三个因素就可能系咧嗰个婚姻啊，或者嗰个关系根本就系 unhappy， 即系唔开心嘅一个关系。咁当然都可以想象得到啦，唔开心嘅关系可能就冇乜兴趣都可以理解吓。又或者头先所讲啦 ，Kitty 话咧就系咧。对方个 partner 本身都有性功能障碍，另外就仲有一个因素，大家可能咧就好少听嘅，就系、是、如果咧个教育程度好高咧，都系其中一个因素嚟嘅。 哦，点解啊？ 因为要读书啊， 咁咧 时间。 我哋暂时咧即系发现嗱，除咗佢呢个研究，我哋自己都有一个研究，大概佢都发现咗共通点，都系喺个教育水准嗰度，就系话即系好。低教育水准嗰啲啦，譬如小学毕业咁，又冇咁多咁嘅障碍嘅，又或者真系好高教育水准，又冇咁多，就系即系唔系好高太高嘅教育同埋太低嘅，都系容易造成比较多啲出现障碍。中间咁，譬如中间中学毕业啊、高中毕业啊，或者系即系中层嗰啲咧，又好似相对嚟讲系好啲嘅。咁我哋都发现就 系 话。 即要去细找啦，当然再做研究就要再去找，但不过我哋都猜想就系话， 点解释咧？ 即教育水准太高嘅一啲嘅人啦，唔一定就系女性，我相信就可能咧系某一批啦，即唔系全部都系咁啊，唔系 100%， 即佢相对嚟讲嗰个自控能力咧，系特别高啦，好想。对于自己的自主权又特别高啦，经济能力又特别好啦，即系佢系比较或者甚至乎佢系对于性方面嘅探索也都特别唔会话去特别多，这个同个社会环境有关，可能佢接受咗一套内化咗一套咧，我哋以前提过社会因素，女人咧就唔好咁探索多性方面嘢咧，有啲人会。好細個已經受到呢一種影響咧，佢真係會控制自己身體多好多咯。咁所以佢對於一般規範啦大圍嘅一種規範或者傳統的一種規範，佢係特別係中意 comply with 嗰樣，即係佢服從嗰種嘅社會規範啦。咁第二就係佢，如果佢係教育水準好啲或者經濟能力獨立啲咧，就算佢喺親密關係當中，佢比較冇咁容易係放下自己嘛。佢比較容易覺得我要係 set 自己 agenda。 我都慣咗佢係咪好 discipline 咁樣 ，very well discipline。 係啊，或者係我覺得嗰個關係唔係我想盡得咁浪漫，或者唔係我想得咁滿意咧，我就唔會去。会去放下自己去同有个好快就同对方有个好嘅性嘅互动咁样， 即系超级理性嘅人啦，佢就完全将唔到佢感性嘅面去抒发到出嚟。 呢个系我哋想象佢可能有咁嘅可能性吓，因为喺事实上我哋亦都有做过一啲访问咧，即系尤其是我喺研究当中去访问一啲女性，即系发觉我唔系上次都有提过，就系话即系嗰个我有一个女性，佢真系40几50岁噶啦，因为我系做研究系研究嗰啲。结婚唔识成交嘅人噶嘛，但系咧，我就访问啲识成交或者好细个都未够15岁已经成识成交，又或者年纪大佢都识成交，咁佢同佢唔识嗰啲有咩分别？我就发现咗有个40几50岁嘅女性咧，我访问佢嘅时候咧，佢好惊讶话俾我哋听，其实佢以为咧成交嘅生活不嬲都系疼痛，佢咁多年生埋仔女都以为。个个夫妇系痛住咁嚟成交嘅，咁佢话完全唔知道乜原来可以唔痛嘅咩咁样吓，咁我听到咁讲，因为佢个教育水准相对低啲咧，佢唔知道系咁多嘅选择嘅，佢觉得女人就系咁噶啦，喺性方面就系要咁去受一种咁样嘅苦啊，佢觉得系自然嘅事，并且佢想象每个人都系咁样，咁你想象如果呢个教育水准高嘅人咧，如果佢真系喺个互动当中吓，感情虽然好大，如果性生活唔满足嘅话，佢比较容易去指出咗佢自己嘅。情形咧，而對方未能夠配合咧，咁佢可能冇咗性嘅興趣都得噶嘛。咁或者佢唔會有興奮，就唔會失滑又得，又即亦都唔會有性高潮又得咁樣嚇。呢個係我哋透過某一啲嘅訪談當中發現咗有種咁嘅現象啊。 好不好再见，再亲吻下。 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一首歌时间翻嚟啦，性情中人嘅环节依然都会有 Anna 喺度。 Hey, 大家好啊，我哋讲开女人啊，讲紧女人经咁吓。咁当然成年嘅女性咧，头先讲紧咧，即系都不断喺度谂，唉，接受到教育嘅人咧，似乎性方面都可以相对嚟讲，比较多啲 percentage 啦，多啲嘅人好似会容易有性功能障碍。头先讲咗一啲嘅因素，当然都是有啲其他嘅，例如啦吓，佢更因为佢教育水准高，可能工作压力特别大咧，系嘛，又或者。刚才讲了自主权特别有 concern 的、或者性的自主权也都特别高，除了个人的自主权，就是关于性方面的自主权就比较特别容易对于婚姻性生活满意，还有自我的控制能力，自我保护的意识特别强、又或者刚才所说婚前也都很少去探索性方面的东西，还有一些传统的性的、就是、态度这样、当然啦，即系我哋讲翻话讲紧香港嘅女性啊嘛，咁必视乎喺临床方面去睇到咧，我哋暂时我十几年嘅性治疗经验当中咧，女性多数嚟咧，你估最多话自己面对嘅系咩嘅性功能障碍咧？ 即系你话讲紧呢一个 age group， 即系中年嘅 成年女性啦，成年女性系啦， 成年嘅女性， 总之就系成年之后啦，十九至四十九岁吓。 性障碍会唔会系性冷感咧？ 是啦，剛才讲过是吧、即是刚才那个是家计会一些研究，即是千几人这样去调查，就发觉是不失滑啊，没兴趣或者没高潮啦。但是呢，如果在前线我自己去见个案的时候，因为剛才那千几人就被问卷你填的嘛，他未必是来求诊的嘛。 即是就算他有性冷感，他都未必需要来 求诊。 没 错，所以我现在讲的是我临床的观察，究竟最多人来求助的是什么呢？其实都大家应该都熟的，就是呢阴道痉挛，即是性交的障碍。 这个是不是就是性的问题里面最多的女仔 来到求诊的人当中最多是这一种啦，是的，是就以前都有讲过嗰啲各样嘅原因，咁呢度主要系概括咁指出咧，俾大家一个印象，原来女人系最多嚟真系求诊，佢就话自己唔能够性交，咁佢点解嚟求诊就是、因为佢有 B B， 想有 B B， 或者系想满足先生嘅需要吓，咁第三即系当然就系话佢觉得我都系一个太太，或者我都或者有啲系未结婚都话我想做太太咁，唔得，咁系咪唔可以结婚咧？点点吓？咁你估佢哋？多数的原因是什么呢？好像温书一样，如果一直听我们节目的人、最重要即是八成九成呢都是因为痛，真的想试的时候痛、或者是、其实进行当中未试，即先生都未正式进入他身体，他已经怕痛、这些是有这样的状态。我们 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呢都发现了是有大概100个，你估有几个是遇到第一次性交的困难呢？ 第一次啊？第一次 这个性交疼痛， 如果只是第一次的应该都多的， 是啊，多成点啊？你们想着是 100个， 一半啊？有没有50个？ 哇，这么多看看你指什么程度。那我们暂时那个文件那千的，我们的人数1011份文件当中有13%，100个有13个都觉得第一次真的很困难，不知道怎样做不到但是他们呢，虽然他有性交的障碍，但是他们的性的欲望是正常的、或者是在、其他那个的性功能方面呢，其实跟其他人不是太大分别的、 所以如果第一次就、即有10%、如果之后都有问题的是占几个 percent 有没有计到的？ 咁样嘅，头先讲咗啦，就大概咧都系30%-40%度，都系有起码有一样性功能障碍嘅，只不过而家系讲紧临床嘅时候咧，佢嚟到我哋嘅时候，我哋就发现咗佢系即系当然13%系我哋都系千几人调查翻嚟咯。咁、就因为我哋觉得，咦，临床咁多咁嘅个案最多，咁究竟成个 population、或者我哋尝试睇下收千几份问卷，因为我哋都唔系一个随机抽样咧，并非代表。推行整个人口咁样去计啦，咁但系起码我哋可以讲系千零份当中都有10%+系有咁嘅状态咯，咁当然你话除咗系头先今日嗰啲研究，我哋都发现喺临床上嘅其他性功能障碍，发现咧就系话冇个欲望，甚至乎系话咧佢拒绝先生嗰个嘅性嘅行为嘅表现，佢唔中意啦，有啲就受到啲文化宗教嘅影响吓，咁佢多数咧都发现咗其实。 佢真係為咗生 BB 嚟嘅啫。咁、你想象嗰啲唔嚟嗰啲，其實根本我哋都未知個數字，肯定比我哋所想象會多啲。 因為有啲人可能覺得唔使解決啦， 係啊，係啊，唔迫切都唔嚟啊，咁、好啦，我哋去下講男性啦，係嘛？ 好啊。 咁男性當中咧，其實咧，又係咧，就發現咧，香港咧嚇15%-16% 就係、是起碼有一個性功能障礙，咁冇女人咁多，女人係37.几喎嚇，而家女男性就10%+啫。但相較於美國好啲喎，美國係31%嘅男性都試過有一種性功能 障礙。係咪因為佢哋肥胖啲？ 定係佢哋誠實啲啊？ 誠實啲啊，係可能同埋大家嗰個 data， 即係個資料來源嗰、那個，即係可能個問卷嘅設計或者來源都唔同啦嚇。我哋唔一定可以咁比較，但係起碼見到，起碼呢、這個都係家教會嘅研究嚟嘅，15%-16%。咁你估下男仔男性當中佢哋最common 即係最多人投訴係咩問題咧？ 早泄， 唔係 都係勃起， 勃起 障礙， 唔係啊， 都唔係啊。呢個研究嗱，呢、這個研究當中啊，即係講緊我哋就咁去俾文件去填，填完翻嚟之後咧，咁啊千幾份睇下。 喂、我估到 係 到真係埋牙嘅時候就失去動力。因为好多成日都讲噶嘛，话佢哋宁愿自己搞掂都唔想接触伴侣噶嘛， 差唔多啦，近啦近啦，啊，竟然就系冇性欲啊，系咪好难想象？点会男人冇性欲咧？好似好难想象吓。竟然我当时我哋觉得睇到呢个研究都觉得哇咁，因为其实呢个同临床唔同吓，依家就系讲临床，临床你讲埋啦，即系临床我哋临床见到当然就系勃起功能障碍，佢真系唔能够勃起，佢咪嚟求助咯吓。咁但系竟然咧，即整体嚟讲。多啲人去睇嘅时候咧，即系多啲人填问卷翻嚟，其实佢系冇性嘅兴趣。咁你估点解咧？冇咗性嘅兴趣系？剛才阿毛妮講過其實都有一個因素喺度， 好攰啊，係嘛？ 係嗱，其實咧同女性共通嘅就係話，大家都覺得個婚姻係唔開心啊。仲有咧，男性當然第一個原因就係話，佢覺得個 partner 係 reject 佢，係你成日都拒絕。咁佢冇咗興趣咯，係啦，呢個係最 common 嘅兩個因素造成佢冇興趣，講緊佢對佢個愛人嚇。 咁所以呢個唔使睇醫生啦，佢揾翻個有興趣噶嘛，所以臨床就係另外一樣會多啲啦咁啊。 係因為前問卷佢咁填咧，可能真係講緊你同你嘅伴侶嘛，咁佢咪如實報告佢同佢嘅伴侶覺得係點樣樣，咁但係佢可能有第三者嗰啲，佢唔會喺嗰度表現出嚟， 係 咪？咁呢個都可以理解。咁、即係呢個係調查嘅限制啦，有啲。我哋其实不是完全反映到那个事实性的情况，不过我们都要大概望一望个调查所呈现的一个面向出来。第二 common 的是什么呢？就是常见的是就是啦，刚才所讲就是无理都有讲，就是勃起功能障碍和早泄的问题啦、原来这两个是排在第二三位的。那呢有多少个人会来求助呢？得四个有一个 25% 而已。 四个25%算多噶啦 ，Anna 算多啊？我哋就会觉得起码好过系冇人嚟，系咪都有25个，即系25个，唔系应该话100个有25个嚟，咁都算 OK 啦吓。 系 啊，但系当然即系话你要想象嘅就100个有75个系唔嚟啦。 哦，即系佢哋系有问题都唔嚟。 系啊 ，Only 25% 咁又唔 OK 喎？ 有问题嘅100人得25个人嚟会求助噶。 系咯， 咁佢点解唔求助咧？啊，佢哋有写出嚟啦。即是说因为尴尬啦，冇性的知识啦，同埋觉得喂性治疗都不是咁普遍，怎么会性治疗？因为伤风感冒咩系嘛？伤风感冒睇医生好正常，但系性功能障碍睇性治疗咧，仲未系咁能够普及。受到一個即係普及嘅去尋求協助嘅呢個方法啦 嚇。咁呢個好能夠理解嘅，佢哋嘅心態都 冇錯 嚇。 係咁當然咧，佢當然都有啲係同性態度有關，有啲就覺得性都係污衊嘅事嚟嘅。咁即係之前都講過啦嚇，有啲人就算係男性都有時會覺得咁樣諗，即係性係同啲壞女人啊，或者當我又冇乜性慾啊嚇。咁即係佢有啲部分嘅男性嘅障礙係嚟自佢性嘅親密。身体的亲密未能够转化成为一个、情感亲密的互动交流，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因素。 讲到这里呢，发现原来很多男性和女性都好，即是身体有问题都不敢去就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来的。所以听完呢今集的性情中人之后，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就真的快点去找专业人士去帮手了。 是啊。 今天麻烦了 Anna。 好 Anna， 好， 拜拜。 400公尺有些隆重，要攀到800公里其实很干燥，就算樱花会飘高，但爱飘于瀑布，像我习惯用艺地转数，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真诚次次真诚其实很虚耗，就算风筝会飞高，更想飞向路中，像我在捍卫心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还是闹事太乱不如放轻脚步，就算想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有些难度，放低我，我放低我，其实很出众，望向天空有多高，跟上起舞成中，像我在捍卫心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闹事太乱不如放轻脚步，就算想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就算撑撑到都很热闹， 是卫兰的歌曲，歌曲名字叫做《低半度》，咁咧就嚟到十二点嘅新闻啊！十二点新闻之后就有师兄祠堂敏感时刻，喺呢度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